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 老爸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。董酒好喝，醒酒快。董酒窖藏系列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燕王从地下站起来，飞身上马，把银枪一招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！”传孤的口旨，大兵兵退50里。谁都不满意，但是他是王子，哪个敢抗旨不遵呢？众人皱着眉头，大兵撤下去了。燕王看着军兵往下一撤，回头再往城楼上一看，黄罗伞一动，朱元璋夜已起驾回宫。这次的见面到此结束。等燕王领着大队撤出50里地安营下寨，他进了中军保障，迎面正好碰上长茂。这长茂可不干了，把雌雄眼一瞪啊，过来把朱棣的衣裳给抓住了。我说王爷，帽铁有话在先呢，怕你这么办事儿，你到底是这么办了？哦，你买了人情，把哥们给卖了。你跟谁商议来的？大兵撤50里，你知道这50里地虽然不长，事关至大，他们利用这个机会，正好能缓过口气儿的。倘若对咱们进行反哺，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。也许我们就前功尽弃呀！我朱棣呀，你可把人坑苦了。看来在你手下吃这碗饭难呐。帽铁告辞了。长帽真急眼了，甩袖子往外就走，把燕王急得过来，把长帽的腿给抱住了。王兄且慢。千错万错都怪小王，不过他毕竟是我爹，向我提出这么个要求，我怎样拒绝呢？常将军，你千万别走，小王赔礼了。把燕王急哭了。满营众将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燕王也真为了难了，过来再三解劝呢。可越劝长帽越来劲儿，说什么也得走。最后胡德海急眼了，蹦过来兵吧，给长帽来俩耳雷子，别拦着他，别拦着他，就走。抱着橛子拉屎，你还登上劲了，你上哪儿走？小王八羔子，这事要搁到你身上，你怎么办？假如换一换，城楼上是你爹常遇春。下边是你，你爹提出这么个要求，你怎么办？你说。再者一说了，我们大兵几十万打到南京边上，就退50里地，他还能翻天吗？如今南京还没打呢，咱们耗子动刀窝里反，这成何体统？你是当臣的，燕王千岁是当君的，你以小反上，该当何罪？哎。叫燕王千岁不怪你，你二伯父也不能答应。可这胡大海又吹胡子又瞪眼的，把大肚子拍得啪啪直响，真把长帽给拍住了。你看长帽一看胡大海真急了，长帽一拨了脑袋也不走了。二伯父您别生气，您给评评这理儿，是不是叫人着急？哎，对，都着急。 可情有可原呢，还不过去给燕王赔礼。长茂没办法，耷拉着脑袋过来了。王爷，茂太爷我错了，方才脑瓜一热，顺口雌黄，说了很多不在规矩的话，请王爷海量，别怪罪茂太爷了。他还来茂太爷呢。燕王一看乐了，王兄，怪就怪小王，卿家何罪之有？只要你不走，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啊！这让人搬过把椅子，让长茂坐下。长茂是低头不语。燕王呢，又召开御前会议。燕王说得明白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别人咱不说，单说这韩金虎，这小子诡计多端，是不是他给皇上出的主意，叫我们退兵50里，他利用这个机会打算逃走？众人一听，对，王爷你分析的太正确了。可怎么办呢？咱们布置好天罗地网，封锁所有的出入口，让他插翅难飞。众人点头称善，田代表马上传令，就这么办了。从这时候开始，双方面都没出兵，因为谈得清楚，燕王要等3天，等他爹的回答，等着吧，每天吃饱了没事往大帐一坐听信儿。光阴流逝啊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天又一天，3天到了，一点信儿也没有。大伙就犯嘀咕，看来我们上当了，再等2天吧。一眨眼又3天过去了，仍然没有信儿。咱这么说吧，燕王耐心等待，一口气等了1个月，城里也没有任何反应。长茂又憋不住了，我王家千岁，茂太爷我又得放炮了，我你也不说话，我们也不说话，咱们老太太吃槟榔闷起来看，我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？咱也退了兵了，也答应3天不出兵，现在都1个月了，你这等怎么办呢？哎，等什么时候算一战呢？我王家千岁，你得给个答复。三军弟兄谁都憋不住了。长帽这一开炮，大伙这才说话，王爷真是一点不假，长帽说出我们心里的话呀，咱不能再往下等了。其实啊，朱棣比别人还着急，他就觉着他爹那么大年纪了，也许3天这事儿没商议好，往后吞几天，那就等等呗。现在退的1个月还没有回答，看来也不像话呀。燕王听大伙这么一说，就问爱卿，以各位之见打算怎么办呢？很多人都吵吵起来了，王爷那还有什么可说的，就打吧。对，打吧。大营里就开了锅了，燕王这阵方寸已乱，也拿不定主意了。可正这么时候，就听见胡德海闹一嗓子站起来了，别吵吵，都吵着什么，你们兵法云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你们吵吵了半天就能把南京得过来吗？我倒有个好主意。大伙知道胡大海经验丰富，有点鬼点子，你别看他不认这字儿，要摆出个道来，一般人都达不到啊。燕王就问，那么请问伯父，即将安处，当众您说一说。王家千岁， 有道是法不传六耳，在这场合我不能说，得咱们两个人单独的谈。燕王一看不便深问了，等退帐以后，他们到了后面的寝帐，就是他们君臣二人，胡大海摇头晃脑拍着肚子把自个儿的想法诉说了一遍。他这一说呀，燕王的眼睛当时就放出亮光来，把大腿一拍，好好计，伯父，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两下子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自己吹，我是气死诸葛亮不让姜子牙。君臣说罢大笑，燕王就按照胡德海县的计策马上行事。怎么行的事咱们一步一步再讲。打这天会议之后又推迟了半个月，军营之中销声匿迹，也不谈攻打南京的事。燕王呢，每一天闷得慌了，带着亲兵卫队在紫金山行为打猎，访贫问苦，军兵是每日的操练，不操练呢也没人催促。众将就有点纳闷，我胡二王千岁献的什么锦囊妙计？哦，这就是往下拖，现在时间紧迫，这么一天一天的往下混，到哪儿算一站？人们也不敢问，连军兵都觉着怀疑。单说这一天，燕王在辕门外刚要上马准备去打猎，长茂带着武进忠、武进孝迎面走来了。 等一等，元运！ 燕王把马带住了，满面陪笑。常将军，有事吗？ 有点事。哎，我说咱们打算怎么办呢？好几十万军队在这紫金山驻扎，一天得吃多少粮，得花多少银子，就怎么在这大眼瞪小眼儿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啊，这南京究竟还打不打啊？什么时候打？你倒说个痛快话呀。我不懂别的，我听我爹常说，打仗这玩意儿讲究一鼓作气，在这个劲儿上再加劲儿，这仗就能打胜，等泄了气儿了就没神儿了。我你再这么拖下去，军心涣散，这仗还怎么打呀？我看你这闲心还不小，天天行为打猎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当然了，长茂一个身份在那儿，二一个功劳大，第三觉着跟朱棣不分彼此，所以呢他说出这话来就不那么好听，好像没有君臣之分，在字里行间还有宅背燕王的意思。要在平常，这朱棣呀，总是满面陪笑，从来不发脾气。不知道今儿个怎么不顺心，还没等长茂说完呢，燕王朱棣把脸往下一沉，放肆。长茂，你忘记你跟谁在讲话吧？在你面前站的人，他是国家的四皇子，一朝的燕王千岁，你是什么人竟敢信口雌黄，宅背孤家？话说的可不多呀，就像刀子扎心一样，长茂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哎呀，真没想到朱棣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能说出这种话来。就见长茂脑筋也蹦起来了，脸也涨起来了，把雌雄眼一瞪，胡儿， 跟帽子也耍开官腔了。我请问你，我问的哪点不对？不错，你是燕王，你是我们最高的头，但是头也得讲理，没我们这些帮手，你这头也没用。燕王气得把马鞭子挂上，放肆！你想干什么？想造反吗？哎，咱这么说吧，两人越吵吵，声音越大，把四面八方的军兵全给惊动了，十个一群，二十个一堆，大伙探头缩脑往这看着，全都吓傻了。你看这么多年，打仗再艰苦再残酷，那是跟别人，自己人的内部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。尤其是长茂和燕王针锋相对，大吵大嚷，这还是头一次。当兵的当然不敢说话了，有那个心眼灵活的到里边送信去，时间不大，当官的都出来了。大帅田在彪，军师姚广孝，众人过来赶紧给打圆场，别，算了算了，少说两句少说两句。燕王尖嘴，你消消气儿，妈不准再说了。这人呢还有这么个毛病，没人劝呢也许吵吵一会儿就完了，越劝还越来劲儿，要不怎么叫人来疯呢？和着君臣一看呢更来了劲儿了。燕王把袖子一甩，反了，长茂，你别觉着你有功劳，我的大营里头有你不多无你不少。燕王说完了一甩袖子，列也不打了，回归大帐。长茂气得一蹦多高，晃着个脑袋就喊，我告诉你，你别觉着你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老常家就有这个倔劲儿，从来不吃下眼食。你不是说了吗？那好，此地不养爷，还有养爷处，茂太爷在哪儿也能干一番事业，非跟你在一起吗？大伙一听啊，越说越走板，武进忠武进孝赶紧把长茂的嘴给他堵上了。长茂呢正喊着呢，我的命呢，两只手往上一堵，武进忠直使眼色呀，妈妈别吵吵了，别吵吵，少说两句少说两句。燕王的火还没消，回到大帐之中，吩咐一声，点鼓聚将开会。鼓响三动，燕王千岁升座大帐，所有的官员全都赶奔大帐听点。今天的人呢来的特别全，因为准知道有事儿，大伙儿又担心又好奇，都想看看收援结果，所以这人黑压压的占了一千多名，大帐里装不开，愚者的人都在帐门外头。大伙儿偷眼观瞧，就见燕王千岁居中而坐，脸上的肉蹦蹦蹦蹦直蹦啊。还有人发现燕王的胳膊直抖了，俩手扶着桌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要不怎么说气大伤身呢？往往这个人一生真气都控制不住自己呀，肉都乱蹦。大帅和军师在两旁陪伴，胡大海、于镐、满营众将在两旁就坐。燕王往旁边看看，长茂也在这儿。长茂不服气儿，也没等人结账，拉了把椅子，气呼呼往这一坐，把脑袋一拨楞，往帐外头看着。燕王把桌子一拍，啪！长茂，长茂一看，呀，要报复啊！今儿个我看看你这戏怎么个唱法。他把脑袋转回来，雌雄眼一瞪，马天爷在这儿呢，有话请讲，说吧。长茂，别的你不懂，君臣大礼你明白不明白？我是当君的，你是当臣的， 你竟敢以小反上，该当何罪？ 这话一说呀，人们这心当时就缩紧了。你看在外边吵吵，吵吵的再凶，那是私事儿。一声大仗，说开会，这就是公事了。要落到公事面上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那当然了，燕王是当君的，真要是给长茂安个罪名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人们的眼光全落到长茂身上，看他怎样回答。长茂一点都不在乎，这阵相反，他的稳当下来了，晃悠晃悠， 嗯，王双呀，我没罪 啊。你怎么没罪？ 分我说什么？咱俩私人并无恩怨，你也好我也好，都是想的国家大事。茂铁爷为什么着急？是你该我钱呢，是你欠我的账，不是那么回事吧？都是为了攻打南京，清除韩马两党。茂铁爷我是着急呀。那话再翻回来了，你是当燕王的，是我们的最高首领，一天不务正业，出来打猎就是打猎，这怎么回事？你跟我们大伙解释清楚，我看得明明白白的。因为城里头是你爹，你打算送人情啊，拿这帮人们当垫背的，连门都没有。朱棣，我告诉你，你再这样下去，茂铁我就不答应。他不光是吵吵，我还，你还怎么的？你还敢动武不成？那也背不住。茂铁爷的拳头和禹王朔可不认人。哎呦，大伙一听，娘哎，这金顶黄罗帐里头要吵吵起来更麻烦了。禹皋赶紧过来就拽长茂，长茂这还不依不饶，最后燕王点了点头，好，长茂啊，我这庙小，装不了你这大神仙，我也不希望找个管家有人还干涉我的事儿，那你就请便吧。 那妥了，此地不养爷，还有养爷处，告辞了。 长茂站起来甩袖子往外就走啊，来到营门外头吩咐一声， 来点队，我带领的人我还都领走。 那长茂是实力派啊，在西凉国和禹皋并驾而回，带回来多少人呢？手下有五六万军兵啊，光将官就不下五六百人。长茂要走，这帮人自然是跟着了。大伙知道劝也没用了，赶紧把战马拉过来。那公主吓得也不敢劝他，蔫溜溜上了桃红马。长茂吩咐一声点队，放了三声响炮就离开紫金山。大伙眼睁睁瞅着长茂走了，心里头比刀拉的还难受。金顶大帐之中一片寂静，当着长茂他们的马蹄子声、走路的声音都听不见了。燕王长长的出了口气，各位啊，这才叫不幸之事。看着没，长茂走了，我们两个人同床一梦，这也是个好事。如果把南京打下来，我们两个人还不定恶化到什么程度。有他不多，无他不少。走就走了吧。那么我请问在座的众人，还有愿意走的没？自己报名，孤一概只准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